健康资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异地就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为深入解决北京大医院看病难问题，方便居住在三河、燕郊的几十万北京居民就近就医，自2017年1月5日起，在三河、燕郊居住的北京居民可以在燕大医院使用医保卡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有人总说已经晚了，实际上呢，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的、及时的。各位早安，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婷和明宇。 第一次流下眼泪，第一次后悔，第一次没有人安慰，那不曾有过的感觉，莫非的就是爱，莫非的就是思念。第一次无力面对，第一次妥协，第一次不想说再见，着你渐渐走远，泪已不知不觉地坠。我喜欢这种感觉，酸酸的感觉，像柠檬搅拌着蜜糖滋味，有一点烦恼，烦了觉得更好，让把火在心微烧。我喜欢这种感觉，轻飘飘的感觉，透过你的晚安入睡，有一点无聊，却又觉得很好，明知道一无可救，要去停止不了。 在阳光暖和的街，漫步在没有星光闪烁的夜，双手十指紧扣，能走多久就多远，爱不是期限，爱情用浪漫自己翻阅，你是我每一个忙碌的起点，幸福需要你每个清晨在身边，微笑的脸过一整天，对的人让我遇见，把握时间，爱的不顾一切，每秒每瞬间每一天，爱一遍每一眼，都像我们初次见面，时刻都让我感觉触电，每一天爱一遍，让我们把温水是新鲜，起点，幸福需要你每个清晨在身边，微笑的脸过一整天，对的人让我遇见，把握时间，爱的不顾一切，每秒每瞬间每一天，爱一遍每一眼，就像我们初次见面，时刻都让我感觉触电，每一天爱一遍，让我们把温水是新鲜，我爱你怎么会倔，偶尔斗气就当我们梦里妥协，快不快乐我们体验，苦辣和酸甜，每一天爱一遍，每一眼都像我们初次见面，时刻都让我感觉触电，每一天爱一遍，让我们把温水是新鲜，我爱你 像桌面一样，放这几天就会呈现出凌乱，或许我不擅长控制复杂情感，凭感受去给予去判断，听别人的情歌像惊涛骇浪，我也担心自己太保守简单，却怀疑在嘶声呐喊后更彷徨，我还是选择爱的清爽，专注一颗心观察冰凉黑暗，在

春运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为全面做好春运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确保春运期间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为人民群众欢度新春佳节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三河交警以平安春运交警同行为主题，继续排查和整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严查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客运车辆超速行驶、超员载客、拖拉机、三轮汽车、农用车违法载人、无牌无证上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春节将至，为了诠释春运交通环境的和谐美好，让我们携手并肩，为共同创建一个和谐、平安、畅通的春运道路交通环境而共同努力。三河交警预祝全市人民新春愉快。 假如说我能减少一分对你的爱，我将不只看到如此的无奈，我多么希望栖息在你柔柔的胸怀，可是你只轻轻地把头甩。 不喜欢喝豆浆，主要是因为豆浆当中的豆腥味儿。建议大家不妨在喝豆浆的时候加入一点点牛奶，一半豆浆一半牛奶，这样豆浆当中的豆腥味儿和牛奶的膻味儿都能够减半。同时呢，这杯豆浆奶既富含牛奶中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又保留了豆浆中的膳食纤维和低聚糖等多种营养，好喝又营养，两全其美，不妨试一试哈。 的窗边忽然想起你的脸，思念背着后悔还比忙碌让你疲倦。 你走的那天，我的爱也闭上眼，日子像白开水，可以过得平静的沉淀。 那年在上海的一边，把我们都关进冬天，许多事当时不能妥协，此刻想来是不体贴。 后来在台北的雨天，我选择假装没看见，直到你消失银河里面，我才转身没有到身边。

不太沉重，喝放干了它一杯，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也不爱谁，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话没有泪，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话没有话泪， 说拍照当中被用到的一个手势频率最高的是哪个？我想一定会是 V 字手势。喜欢摆出 V 字手势就是剪刀手拍照并且发朋友圈的朋友，今后要小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指纹有可能会被盗取。最近呢，日本国立信息学的研究所在实验当中发现，即使距离3米拍出 V 字的手势，利用现有的技术也能够从照片当中来读取被拍者的指纹，会给个人的信息安全带来隐患哦。所以以后让你的 V 字手势退出江湖吧，我们不妨再创新研发一个新的手势咯。 你对爱并不了解，误会爱的分类，把最珍贵的玫瑰当作红叶蔷薇，相信了你的承诺，让爱蒙蔽我的眼，在那河的光线照不亮心的那边背叛的终点，

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藏在我的爱情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我们从不开口那个人物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心。我们从不真实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我伤透脑筋。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少了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系。我们从不真实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一定会有美丽的 情。如果你是一片风景，然后我这么的爱你，被当作路过的感情。不对，我不会太着迷，笨蛋，我是在骗自己，把回忆备份太多余。太感人的旧电影，太悲伤的坏天气，我明明想忘记，全世界却都在提醒。我还想念你，像呼吸一样简单的事情，活着不能没有你，我需要你的空气。我还想念你，像呼吸一样困难的水里，拥抱不住的声音，瞬时间沉默一点一滴息。我还想念你，太感人的旧电影，太悲伤的坏天气，我明明想忘记，全世界却都在提醒。我还想念你，像呼吸一样简单的事情，活着不能没有你，我需要你的空气。我还想念你，像呼吸一样困难的水里，拥抱不住的声音，随时间沉默一点一滴息。 这不能没有你，你就是我的空气。想念你，我还想念你，拥抱不住的身影，随时间沉默一点一滴心。 进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201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今天三河市安监局为您解读意见中关于明确各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的相关意见。长期以来，一些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对安全生产监管的职责和权利认识模糊，部分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突出，事故多发。在不少政府领导的头脑中，一直认为安全生产监管就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事，一些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责任意识不强，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不主动作为，甚至不作为。本次颁布的意见中，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厘清了安全生产综合监管与行业监管的关系，同时明确了各部门的监管责任。意见第三部分第九条提出，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承担本级安全生产委员会日常工作，负责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巡查考核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政府安全生产工作，履行综合监管职责。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职责，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严格落实监管职责。意见第二部分第五条提出，要明确部门监管责任。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安全生产法规标准和政策规划制定修订、执法监督、事故调查处理、应急救援管理、统计分析、宣传教育培训等综合性工作，承担职责范围内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管执法职责。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履行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管职责，强化监管执法，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其他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要将安全生产工作作为行业领域管理的重要内容，从行业规划、产业政策、法规标准、行政许可等方面加强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督促企事业单位加强安全管理。本期我们先解读到这里，下期节目三河市安监局将继续为大家解读意见的相关改革举措及亮点。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1033温馨提示，近日据热心人士反映，有不法分子冒充热力公司职工上门收取供热费用，在此我公司郑重声明，除两处定点收费外，绝无入户收费。此外，我公司未做出任何有关取暖费优惠的承诺，提醒您不要听信网络上的虚假消息，望广大热用户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同时，为了彻底根除各种盗暖行为，目前三河市热力总公司正联合市公安、综合执法等相关部门采取拉网式排查，对窃暖行为进行重点整治，望有窃暖行为者尽快停止不当行为。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异地就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为

最后决定。 在你身旁的河，波光粼着，你为了我们偶然交错的影子，而害羞的样子。当我唱出的每一首 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美携程北侧二楼，注意是3159000。 1033爱心寻呼，张玉兰，女，85岁，患有老年痴呆，于1月13号上午9:40左右，在北关西大街西路口走失，身穿蓝色棉袄、黑色裤子、红色棉拖鞋，右肩有豌豆大小的黑痣，请知情者拨打电话13931601068 13931601068与高福顺联系。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的爱美女士呢，都喜欢通过注射肉毒杆菌抗皱紧肤，但是你知道吗，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说，这种驻颜手段竟然也会像吸毒一样上瘾。研究员说，打肉毒杆菌不能够从根本上延缓衰老，它的抗皱功效呢仅能够持续4到6个月的时间。而据了解呢，这种肉毒杆菌毒素会暂时的麻痹神经，达到紧致肌肤的效果。所以说，想要获得自己青春永葆的这样的一个容颜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加强身体的锻炼，同时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倒脚背里你的唇印感上冷漠刺青，是一张心碎证明。冷风过境扫进心底，痛苦无力防御，手一摊就被占据。脱罪的话你可以说了千遍还不腻，感觉到的有差距，放过自己，放过压抑，放过整天浮生的记忆，往事痛击不敢清晰，习惯就可以，感情的心我没眼睛，赢不了你温柔挑衅，只好丢弃，只好不回忆，沉默反击，逃生的路会在哪里？我要自由，不要窒息。曾经以为你就是氧气，原来只是闹剧。爱过一场，输个彻底。 不了你温柔挑衅，只好丢 念浮生的记忆，往事痛击不但清晰，习惯就可以很清晰。我没眼睛赢不了你温柔调戏，只好丢弃，只好不回忆，用沉默反击。 很多人乘坐火车啊，总担心卧铺床单被子不干净。其实呢，每趟列车到站之后，车上的卧具都会送到固定的洗涤车间，每一件必须经过8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消毒洗涤一个小时。据北京客运段的负责人介绍说，铁路部门对旅客贴身卧具全部实行一人次一换，火车到站之后，这些卧具全部撤下清洗。那在春运期间呢，北京客运段洗涤车间的洗涤总量从3万件增加到5万件。 尽管感觉被遗弃，呼吸也要费力气，没有人愿意靠近，谁和谁都保持距离，生命有笑也有难题，没有人愿意，可是我知道也许感觉像废墟，世界也背对着你，呼唤美丽有回应，仅有的梦都被隔离，生命有笑也有恐惧，没有人可以免疫，但我加上你就会更有勇气。Life can be beautiful, beautiful, 虽不完美， 'cause you are so beautiful, beautiful, 你擦亮漆黑， 你擦亮漆黑。 Love is so beautiful, beautiful, 让我能面对，微笑眼泪也能体验甜美，勇敢去飞，忘记疲惫。尽管感觉被遗 知在一起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踏进地狱的平面，静静的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 恭喜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五年保修，用车无忧，小投入大保障，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多获22项价值50000元的升级服务，详情多是智达奔驰0316-3725-888。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音乐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我相信每一位车主朋友们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形，车子往大街上一停，几分钟之后回来，车窗上就塞满了五颜六色的小广告。这样的烦恼相信不少汽车车主都碰到过，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广告小卡片啊，还会对车辆造成伤害。一旦卡片落入车窗内，没烂的卡片就会缠住并且磨损摇窗机，严重的时候中控门锁都会失灵的。所以呢，大家对于塞入车窗的小广告一定要及时的把它清理拿掉哦。 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也一起出发，要先一起不行，至少说会是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巴拉巴拉，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俩一起去巴黎，要先锻炼体力，谁都不许感冒，不许生病，赚钱准备行李，带着地图坐上飞机，要去巴黎。巴拉巴拉，如果明天不是谁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得就好。是谁知道明天。 是谁，这季节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快乐就好。虽然明天的是谁知道，明天的你我知道，明天的我心里 说错，在脸上挥霍。请不要说爱上我，因为寂寞就淡过去，什么都没发生过。请不要说爱上我是一种折磨，我已失去资格选择忘了自我。不是没有想过，只是懦弱，怕结果赤裸裸，怕你离开我。恨在我眼前潮起潮落，付出全被淹没，你有没有爱过？请不要说爱上我，因为寂寞就当过去，什么都没发生过。请不要说爱上我始终我已失去资格选择忘了自我。 我不要选择，我想要自由自在。

每一天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都流淌着这么多的旋律，有一些欢快，有一些忧伤，有一些难过，还有一些也许就恰恰描写的或者说唱出的就是你的心情。希望总有一首歌能够唱出属于今天的味道。 OK，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婷，结束今天的陪伴，和你说声再会，祝各位今天一切顺利。 冷空气却清晰，你在南极冰山雪地里，极光中雪白的肌肤是哀愁是美丽，为了要遇见你，我连呼吸都反复练习，安伯特仁慈的冰川带领我走向你，眼下就是一度的苦寒，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藏在我斯托克的湖岸沉寂其他，撒哈拉满天黄沙金字塔，谁能解压兵马俑，谁不争锋，长城万里相逢，人世间一欢聚散一恋烟，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满天狂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谁不争锋，长城万里相逢，人世间谁欢聚散一夜夜，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心里